bad for your body. Regularly, sometimes. Regular exercise, but not too much exercise, yeah? And not too, you know, when you're in the gym doing the weights and things, not too heavy. Yeah, not too heavy. Yeah, people push themselves too hard and think it's good for them. It isn't. I'm pretty sure it's not. That's even bad. Yeah, it's worse than actually not doing exercise. 看来老人的话呢是一定要听的，就像怡燕这个奶奶告诉她，任何事情都不要过度，都要适量，无论是饮食还是锻炼身体。 Yes, okay. Other than that, staying up late, having brunch, being a couch potato, reading in bed, are all the reasons that trigger health problems.所以我们要非常留心这些个坏习惯，比如说晚睡、不吃早饭，然后吃完饭呢就坐在这个电视机前面看电视，手里还拿着薯条、薯片，然后在床上看书，这些都是不好的习惯。我记得有一个专家曾经跟我说过，他说其实身体好特简单，就那么几个字儿，叫迈开腿，管住嘴。所以 you have to get control over your mouth.You know, eat. Don't eat too much. And also, you have to make, take a step away from yourself. Walk. Yeah, move. That's all about. Yeah, that's it. 好，关于健康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也希望大家时刻注意保持身体的健康。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想请 Danny 为我们解释一下今天所学习的语法现象。 我们今天的语法现象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谓语动词。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句子结构当中呢，有这个主谓。然后主谓宾，然后主谓双宾，主系表。那么在这些句子结构当中呢，这个谓语动词都是存在的。这个在164页上面有三个句子的类型，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然而呢，句子类型尽管有这三种，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扩展。我们今天呢，尽可能让大家更清晰的理解一下。我们看第一种 ，a modal verb。Plus an infinitive without to, 情态动词接不带 to 的不定式，其实呢就是指的情态动词加动词原形的用法，这一类的用法占相当大的比例在我们的这个英语的句法当中。但我们确定，首先它是情态动词，像有些情态动词它有双层的这个词性，比如说 need 啊，这样的情态动词不算啊，比如说 I needTo do something, 那时候的 need 已经不再是一个情态动词，它是个及物动词。所以除此以外呢，所有情态动词接动词都要加原形形式。这就是我们第一个类型。例句是 ,You should stay in bed for a couple of days. 第二种类型 ,a verb 加上 an infinitive, 动词加不定式。两个动词联系在一起，我们再加了不定式以后呢，会产生一种目的的作用，就是做某事会产生某种目的，也是前后两个动作有一定的先后顺序和目的性。我们看 I've got to get back to the reading room. I've got to, 我得，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get back, 得干什么呢？ get back. So I go to the radio station to do the recording. 那我到了 radio station 干什么呢？ to do the recording, 去做录音。所以两个动作的先后强调目的性。I thought it was going to rain. 那么我想天要下雨了， be going to 接后面的动作，两个动作 going 和 rain 两个动作就是先后顺序强调目的。We used to have geography classes on Thursday. 我们以前星期四有地理课。那么 we used to have 在这里其实是反映一般过去时的句型，以前常常怎么样，两个动作啊。那么这里面呢 used to 过去常常做某事，这个句型呢强调的是也是两个动作之间的一种啊不定式的一种关系。第三是系动词加表语。系动词两类，一类是完全系动词，就是 am, is, are 及其相应的变形，另外一类呢就是我们看到的 felt 这类的感官动词，那么它们后面接的是形容词，这点跟系动词的性质是一样的。 That's all for today. Goodbye everyone. Goodbye. Bye.